大老虎钳子。 张嘴！ 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大夫，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带下来了。 好家伙，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好嘛，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损了， 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说是呢，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哎，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怎么了？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哎呦，真惨。他一猫牙坏了。 怎么了？ 哎呦， 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那牙是拔下了，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怎么便宜了？ 要1.6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明白，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回见 了。 走了。 走了。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啊，大夫不对啊。 怎么了？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怎么 哪个？上边这个，上边那个，上边1.6，下边8毛，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8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这么说去， 我上边这坏了，上边掏1.6， 里边得掏钱， 里外里2.4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把1.6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不用了。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老弦， 拉胡琴用的老弦。 嗯嗯， 那玩意儿最结实。 对啊， 这头拴个瓶子扣。 什么叫瓶子扣？ 就是逮贼的扣。 逮贼， 绑上就下不来，越蹬越紧。 哦，这个。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绑上，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绑好了。 揪着这个弦，蹬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来，往这边来。这不来了啊， 这什么事啊？这 那病人跟着啊，一直给蹬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那蹬牙蹬的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受罪 了，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不管了。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都要看这热闹。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说是呢，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得，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是，都当怪物看。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是谁呀？谁呀？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这才明白， 你快让我们街坊瞧瞧我这干嘛呢？ 是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来吧。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药？ 嗯， 什么药啊？ 泡药。 炮药，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哟，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你家这玩意儿，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3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哎呀，1.6没白花。 怎么了？ 瞧见点药黑。 哦，他瞧见药了。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麝香。 麝香。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对呀、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啊！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好家伙，炮药啊！ 这大夫啊，太损了。 怎么样？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让谁啊？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自己戳火？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哦， 这病人还真听话。 是啊，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对，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

乌鸦灰乌鸦灰，绣红好翠都得，无人看见每日怨切，回下路途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阴云急收难滴，怎样好恨你又离去，永远无人通看见。